否爱你让我伤悲，让我心碎。我抱着你 Oh my baby， 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，纵然是我惨白憔悴，伤痕累累，伤痕累累。

香味洋洋的